只有在梦里相依偎。 佩佩好喜欢嘅呢一首歌曲啊，唔知道你同我系咪都系一样啦？往事只能回味，我哋有尤雅姐姐嘅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0啊！早晨，早晨啊！日子嚟到2021年嘅11月6日星期六嘅早上啊，农历咧就系10月初二，室外温24度，相对湿度91%嘅，咁啊好开心咧！今朝早咧就喺呢一个嘅空气中咧又再次同大家相遇啦，咁但系亦都要提下大家，因为咧今日咧都系会相当清凉嘅，系咪都相当温暖？听日都系相当温暖之后咧就。北风又要增强的啦，咁嘅意思咧就系会冻啦。咁啊，今日咧虽然即系相当温暖啦，但系应该就冇乜雨落嘅。谂起刘雅姐姐咧，除咗头先嗰首歌之外咧，啊，我反而系谂起呢一首。 夜里，我吻过你； 在春天，我拥有你； 在冬季，我离开你。 有相聚，也有分离。 人生本是一段戏。 有欢笑，也有哭泣。 不知谁能躲得过去？ 你说人生有你我没有意义。 你说人生有你我不言语。 只要默默地承受这一切。 相聚也有分离， 人生本是一出戏， 有欢笑也有哭泣， 不知谁能躲得过去。 Yeah! 呢就有尤雅姐姐加上刘家昌合唱的呢一首嘅在雨中啊，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今日有冇雨呢？大致天晴，天气是相当温暖啊！市区最高气温咧约为29度，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微风。展望咧明日日间相当温暖啊，晚上北风系会增强。星期一显著系会转凉，随后咧几日天气干燥，早晚系清凉嘅。室外温咧24度，相对湿度91%。大家就要留意啦。虽然咧，你话天文台话，今日都系相当温暖，今日佩佩都着咗件都几温暖嘅衫。如果自己觉得冻咧，其实就着多件衫啦。啊，冇因为即系天文台话俾你听几多度咧，你就估计。当然佢可以俾到个指示嚟，大概你个感受系几多嘅。咁但系当然你自己身体系自己感受嘅。好似我屋企嘅小朋友咁啦，曾经都即系冬天成日都发生噶啦，一个咧就着紧羽绒，一个着紧背心，所以真系每个人视乎佢自己嘅即系叫体感啊。咁啊，当然啦，你话北风增强，即系显著转凉嘅时候咧，作为阿妈嘅，梗系会同自己嘅小朋友讲，着多件衫啦。咁但系咧，即系讲还讲啦，系嘛，年轻人佢想着就着啦。嗱，头先咧就听过咧有由我姐姐同埋刘家昌哥哥嘅合唱啦。刘家昌哥哥其实都有好多好好听嘅经典作品，其中有呢一首。你揾到你自己未啊？可能有啲朋友一世人都揾唔到自己。 往哪里去才能找到自己？过去已成回忆，我迷失在痛苦里，找到自己。过去让它过去，我不再迷失这里，我再不要彷徨失迷，我再不我找到失落的过去。 刘家昌老师的呢一首《我找到自己》。 今天不回家，徘徊的人，彷徨的心，迷失在十字街头的你，今天不回家。是在旧日情爱的你，今天不回家。为什么你不回家？朦胧的月，暗淡的心，迷失在烟雾梦境的你，今天不回家。介绍的这一首歌，因为姚淑蓉姐姐第一句已经唱了给你听这首歌歌名了。今天不回家，哇，回家没呢？五点几都还没回家，除非你是当夜班的啫。如果不是，天光了，吃完个早餐先回家了，是不是？讲起姚淑蓉姐姐还有这一首歌， 叫你动心，爱你也深，恨你也深，这日里抹泪痕，独自抹泪痕，我悔恨，我悔恨，我悔恨对你痴心。心的人。

是我一个人，寂寞是我的心，午夜直着那吉他高歌，心中苦恼万分，如今静静望向星 呢一位嘅女歌手，好似由佢出道到而家，佢唱歌嘅声音都系冇变过嘅，一样系咁甜美嘅。佢系张德兰，有呢一首嘅《寂寞是我》，唔使担心嘅，唔会寂寞嘅，因为咧，只要你留开呢一个嘅清晨爽利咧，佩佩有好多好歌送俾你嘅。今日清晨爽利嘅佩佩咧，就拣嚟好多首都系张德兰姐姐嘅歌声，希望你都会喜欢。讲起张德兰嘅首本名曲真系太多太多，随口噏都可以噏到好多首，呢首都可以算系佢其中一首嘅代表作。相识也是缘分， 相识也是缘分，你莫再三强求，无谓情自困，重逢又你不必悔恨，好梦岂能当真，谁又会愿意永守誓盟，共你终生相好，见一次面能共结合永相亲， 冲出 不再返。 网中人，我哋有张德兰姐姐嘅歌声啊，唔知你对呢一首歌印象深唔深咧？或者你对呢一套电视剧印象深唔深咧？我就即系其实电视剧成套嘅电视剧我真系唔记得。不过咧，好多时候一啲经典嘅电视剧嘅主题曲又好，插曲又好咧，往往咧都会留喺大家嘅脑海里边。当然一路听嘅时候咧，其实佢个脑咧就会将电视剧里边嘅画面咧就系捞咗出嚟嘅。张德兰姐姐都唱好多电视剧嘅歌曲，如果拣真系最多人熟悉亦都最喜欢嘅，相信都系呢一首啦，嗬。 情若真，不必相见恨晚，见到一眼再不慨叹。情义似水逝，虚此心扑飞眼，远胜孤单在世间。情若真，不必惊怕聚散，变化转瞬也应见惯。谁愿虚卑微，兼此心扑飞眼，纵隔千山亦无间。爱比朝露，你怕短暂，存在两心间，情不会 听呢首歌嘅时候，个脑海里边就出现咗刘德华同埋呢一个陈玉莲嘅画面咧，冇错冇错。好啦，时间嚟到早上5:50，我哋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天晴啊，天气系相当温暖，市区咧最高气温咧又为29度啊，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微风。展望明日咧，日间系相当温暖，晚上咧北风系会增强，星期一显著转凉，随后几日咧天气系干燥，早晚清凉。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90%啊。嗱，一套电视剧咧，除咗插曲之外，主题曲都红咧，都真系几难嘅。讲紧都系张德兰姐姐同一套嘅电视剧《神雕侠侣》，头先就听咗有《情义两心坚》啦。呢个时候就带嚟有主题曲《何日再相见》啊。 谁令我 痴，谁共此生心相依？情意永坚持，遗憾亦可移，未怕痴情。谁令我心苦某天，前事往影相交织，谁惧怕深情常留在心田，恨爱相缠。 笑名与利，人生于世有若寄尘，笑话如非岁月老人，虽老以后你会问我何故手脚都点阵，日日在斗，人有你是情与欲，个个去争，人有你是名与利，人生于世有若寄尘，笑话如非岁月老人，虽老以后你会问我何故一生一世打困。 张德兰姐姐的这一首《人生于世》啊，听到首歌之后回来就会有六点钟的新闻简报啊。 鸡公仔眉弯弯，站在那屋背睇春间，和田十亩今次丰收，鸡公仔你话有几多淡，放满谷仓令我笑眯眼，一双手，即使我做马和做牛，割到几时只有千斗。赶秋耕，背弯弯，但愿我收割几千担，和田十亩。鸡公仔眉弯弯，站在那屋背最得闲，婆婆又去冲里洗衫，秋收过后我人未闲，带我家水牛去 澄清声明确，钓鱼岛及其附属岛聚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对南海岛礁以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方始终主张通过谈判磋商和平解决争议，但坚决反对为外国家干涉介入。吴谦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打台湾牌，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打台湾牌，搞以台制华，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台湾事务。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相当温暖，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明日日间相当温暖，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显著转凉，随后几日天气干燥，早晚清凉。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北至东北风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9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6,327点，升2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697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4，日元113.43，瑞士法郎0.913，加元1.246，人民币6.4，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2。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1,816.73美元，卖出价1,818.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啲打针啦！ 在这个世界上面，有一些人会喜欢你，就一定会有些人不喜欢你。你不可能满足所有人，又何必为了人哋委屈自己呢？ 你的人生是自己的，不是活给其他人看，最重要自己活得自在。更加多佛学智慧，收听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空中结缘》。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 时间来到早上的六点差不多09分，同你讲声早晨早晨。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呢，有钱佩佩的。当然你应该是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啦，或者是第五台，又或者呢你是用紧这个电脑呢，就是听紧佩佩的声音的。无论你用什么方法听紧今朝的节目，都同你讲声早晨早晨。日子来到呢，就是2021年的11月6号啦，农历呢就是10月初二。今日天气咧都系相当温暖嘅，而家咧就有24度，相对湿度91%。不过都要提醒你啦，跟住就会显著会转凉啦。咁嗰啲咧冬装啊、冬棉嘅被啊、或者一啲嘅暖炉啊嗰啲咧，即系如果你要出嚟嘅咧，就快啲嗱嗱声攞出嚟洗下又好，抹下又好咯噃。咁今日咧就系嚟到礼拜六啦，咁所以喺呢一个健健康康在清晨咧，一阵间咧就会有梁万福医生嘅出现啦。咁我记得上个两个星期咧就讲紧咧中年人士要注意嘅健康问题啊嘛，讲过即系都有两个嘅主题啦。咁今日讲呢个主题咧就讲睡眠质素啦。中年嘅朋友有冇啲失眠嘅情况出现呢？如果你有嘅话，就记得留意啦吧。今日咧就播咗好多首张德兰姐姐嘅经典歌曲，呢一首都系其中一首。除了有张德兰姐姐之外，还有倪炳郎的独白，来自广播剧《默默无言》同名的歌曲。 世事往往是很奇怪，我爱过你，你又爱过我， 但是为什么这种感觉不能够在同一个时间出现，而要一先一后地涌现在我们心里面。不过这样也好，我们都可以在对方的心里面留下一个美丽的影子，被我们偶然去怀念一下。 风飘过卷起飞花几片，风过后勾起一串纪念。无论以前是爱是念，仍是那再共你风中相见，的往事仿佛一个传闻，怀念也是欢欣的一生，谁可相爱千万年。 我哋唔使为过去惋惜，世事就系咁噶啦。有啲嘢明明以为可以得到嘅，但系始终都得唔到；有啲嘢喺千辛万苦之后得到，又会觉得不外如是，又甚至系得而复失。与其系咁，倒不如拥有一份美丽嘅回忆，一个永恒嘅盼望，咁咪仲好。 今天再共你风中相见，忆往事仿佛一个传闻，怀念也是欢欣的一生，谁可相爱千万年。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六啊，健健康康再清晨，有我的嘉宾朋友啊，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 早晨， 系啦，上两星期又讲咗呢一个嘅饮食嘅控制啦，又讲咗呢一个运动嘅呢个体重嘅控制啦吓，咁啊讲紧呢一个嘅中年后啦，我哋需要注意嘅健康问题，我相信香港人好多时候都困扰嘅就系睡眠问题啦。 嗯，系咪？ 我都系噶，我都好难瞓得着噶，同埋咧，我系瞓着咗都好咧，我一直蚊飞个字，咁我就会醒噶啦。咁其实系咪睡眠质素唔好，对于个身体健康都会比较差啲嘅咧？ 咁诶，睡眠本身咧都会即系构成我哋喺唔同方面嘅一啲健康嘅 的問題啦，即係話睡眠質素不好，咁你日頭就冇精神啊，咁亦都會咧就係構成我哋一啲心理嘅壓力咧。其實呢啲咧都可能令到我一啲嘅所謂身心症啊，佢叫做嚇，即係話我哋可以會令到即係情緒緊張啦、血壓提高啦，甚至心臟壓力上升咧。咁呢啲都係一啲唔係太理想嘅一啲因素嚟嘅。咁當然我哋一個都市人。好多壓力啊！咁你配配可能要掛住起身啊，做節目啊，咁呢啲咧都係導致啲壓力。咁當然好多唔同壓力嘅，就係我哋工作壓力啊、讀書壓力啊。另外一個咧，中年人士咧就係照顧長輩壓力啊。嚇、我哋長輩可能入咗院啊，有病啊，或者佢有認知障礙症啊，你覺得好煩躁啊，咁亦都可能即係夜晚一隻瞓覺嗰陣時咧就會發噩夢啊。咁呢啲咧都係有關我哋睡眠裏邊嘅一啲嘅。的影響，但是除了我們心理壓力之外呢，可能有時其他的一些問題啦，譬如說睡眠窒息症啦， 是 啊，睡眠窒息症很普遍的都， 是不是肥胖的人機會多一點呢？ 肥胖的人都遺傳都有的、 啊、 或者他在那個牙的方面的、就是、問題啦、可能那個、就是、下顎呢，他是、就是、正常來說我們兩個上下顎呢就是合埋的，咁有啲人咧下颚咧就唔系生得够出啊，唔生够出咧就向下后咗少少咧，个脷咧就系瞓觉的时候就会堕得后啲啦，咁阻塞咗嘅即系呼吸道就产生呢个所谓睡眠窒息症，咁呢啲都可以，肥胖系啦，即系好多脂肪压住啊，咁我哋发觉男性系比较女性系多啲，咁好多时咧话我成日瞓唔着觉嘅人咧，其实有啲人咧其实系。睡眠窒息症嚟嘅，而系佢啊以为佢系其他问题啊压力，咁其实系睡眠窒息症，咁呢个睡眠窒息症都系一个病啦。如果可以揾出嚟可以医咁啊。 同埋其实坊间都有一啲方法可以令到睡眠窒息症可以减低佢即系好大鼻鼾声嗰样嘢噶嘛。 系咁，你睡眠嘅姿势有影响。 系 头先讲个牙都有影响，咁、所以呢啲咧都可以有矫正嘅。即系咁多人就。嚴重的睡眠窒息，都是看醫生做檢測，發覺是真的睡眠窒息症，有中央或者是呼吸道的影響，你就可能要用一些睡眠窒息的機咯。 好啦，咁除了你話呢些之外咧，我可能會不會有其他的身體毛病，成日都要起身去廁所嘅咧？ 會噶，咁多人咧，這個就是任何的即係排尿多的可能性。咁咧，包括係個心臟疾病啦。咁譬如話，有啲人有心臟病，咁啊心臟病咧就係話佢排水冇咁好啊，就話可能會腳腫啦。咁啊老人家比較普遍嘅喎，咁因為我哋發覺有時老人家咧就日頭坐得耐咧，佢腳會腫啲啊，係咪？咁點解會腫咧？因為佢嗰、那個喐動少啦，咁啊佢個水分就聚積咗喺下肢部分。咁當佢夜晚瞓覺啦。咁瞓觉嘅时候咧，嗰只脚瞓平咗啦，咁个水分咧就去回收翻去血液循环咯。回咗血液循环，你可能只脚肿咧，其实可能都储到成即系600cc 嘅水分至1000都顶喎。咁即系吸翻落去，吸翻落去嘅话咧，我哋喺翻血液里边，等于我饮多咗好多水噶咯。咁夜晚黑咧就会去排翻咗嚟尿出嚟啦。咁所以夜晚屙尿嘅密度会多咗啦，咁另外就有糖尿病啦，如果有糖尿病嘅人，可能夜尿就多啦，前列腺嘅问题啦，咁呢啲咧都系可能会令到咧，我哋夜晚黑嘅排尿比较多，起咗次身，有啲人起咗身咧就瞓唔着觉，但系一啲人咧起咗身咧就好快瞓着觉，咁但系如果系难瞓着觉嘅人咧，起身一次可能会构成佢成晚都瞓唔着觉，咁喺呢方面咧就系当然咧要去。即係做一啲檢查啦。 咁會唔會即係而家你知道都香港人都好興飲茶啊、飲咖啡啊呢啲嘅即係有咖啡因嘅飲品啦、啊？會唔會飲得多，所以半夜都瞓得比較差咧？ 會嘅，咁咪咖啡因啊或者茶咧，就啲茶多酚啊，咁即係都會影響。咁所以我好多時咧會建議咧，就係、是、如果啲難瞓著覺嘅人咧。喺中午之後， 係 啦，中午之後咧就唔好再飲比較濃嘅一啲嘅飲品啊，咁呢啲咧都會有少少影響喺度，咁即係要避一避開呢樣嘢。咁當然我有啲冇咖啡因嘅飲品啦，即係譬如中意飲茶，但係 我哋揾一啲冇咖啡因嘅茶咧，其實都有幫助嚇。咁呢啲都係一啲方法咧，減低我哋啲瞓唔著嘅可能性。咁當然咧，喺瞓覺之前嗰個習慣都重要嘅。 係。因为我想而家好多大部分嘅朋友喺瞓觉之前应该系拎住部手机，跟住然之后睇到眼攰，跟住就瞓觉啦。 系就系呢一个咧，就系最唔好噶啦。即系话临瞓之前，我哋即系个眼太攰咧，其实我哋系其实瞓觉嗰阵时咧，佢未必休息得到。咁、所以临瞓之前咧，半个钟头至一个钟头咧，就将个手机移除咗佢。咁咧就培养自己即系安睡，咁咧休息一下咧，即系我哋叫做。即係調低咗嗰個我哋個腦部嘅運作咧，咁、入睡要比較容易少少，就唔好話追嚟噶。而家好中意追啲咩韓劇啊嘛，會有某一個好熱嘅韓劇，你話啊喺嗰度追到你自己好興奮，咁興奮嘅時候，你可能就比較難瞓著覺啦。咁呢啲都係啲方法。咁當然有啲疑慮咁就我要睇完即係電視只瞓得覺，但係其實好多咧有比較難入睡嘅人咧，其實你即係將呢個方面咧就係、要調適下咧。是会帮助即是培养下去听音乐啊轻松下咁就好过呢你用着眼嚟做工作用耳仔去听一啲自己舒适嘅音乐呢其实即是令到呢自己慢慢容易呢有啲睡意喺度。 你话除咗即是睡觉是会影响个健康嘅问题之外呢头先你都讲好多时候见睡唔到觉嘅原因都系因为有压力啦。成都市人嘅压力而家真系好难即系去调低啦。有时真系好大压力嘅时候，我好中意咧用食嘢嚟减压嘅。哎呀，弊啦，用食嘢嚟减压咧，又即系会又引致到其他嘅一个饮食嘅问题嘅，令到健康唔好。咁点算啊？饮食又话唔得啦，咁又想减压，咁有咩方法咧？ 做运动啊！ 系咁做咗运动，我都觉得都仲未得嘅，就即系可能食一餐半餐得唔得啊？梁医生， 我都可以食嘢嘅， 系 食啲你自己中意食嘅嘢，但系健康啲啦。即系我哋都可以谂。咁其实头先讲啊，即系话我哋要减压咧，其实就话我哋放咗工，你有个即系跑下步啊，做运动咧，出身汗咧，其实咧就系嗰啲。心理压力咧就纾解咗某个程度噶啦、有啲人减到30，或者减到50，咁你减到30至50，你再加埋将个生活嘅节奏舒缓下，咁家庭关系融和，喺屋企都唔好闹交， 系 咁都系帮助到嘅， 系或者睇场戏咯，系嘛啊，或者再唔系女仔就去 扮靓， 扮下靓啦，系啦，咁男仔又可能去买下波鞋啦，系嘛？ 系咁都系令到自己有啲散心咧，系重要嘅。 系咁，但系如果长期好受压，系咪对身体健康都唔系一件好事咧？ 咁啊，壓力要即係緩解嘅方法啦。咁就即係頭先講嘅，全部都係一啲舒緩壓力嘅方法，自己可以做。但係如果發覺壓力咧，即係個結係到嘅時候咧， 爆煲啦， 咁就要揾人傾啦嚇。咁啊，可能要有一啲輔導。咁其實坊間好多唔同嘅輔導嘅，其實都好多唔同嘅中心啦。咁我哋有一啲嘅非政府機構嘅一啲嘅心理輔導啊，一啲嘅。家庭福利啊，或者一个家庭嘅一啲嘅中心咧，就可以帮你去调解一下，同埋即系揾出个原因，帮到你点去减啊，同埋啲减压班嘅、哦。咁咧就话即系同运动一样，一班人咧就可以知道啊， 倾下偈。不 如人哋啲压力都大我，点解我咁？咁你又揾下，我有啲方法，或者有啲大压力嘅人，咁咩方法？咁你就即系大家可能譬如 交流下， 交流下知道。啊！咩方法可以幫到自己 嘅？咁最緊要咧，揾到一個適合自己嘅方法，令到自己嗰個壓力咧減少咧，自然對身體咧亦都會有所改善嘅健康嘅。好，咁今日咧唔該曬林萬福醫生嘅，下星期同一時間我哋又繼續探討咯噃，拜拜， 拜拜。像目前，从来没有放弃往日誓言。盟约你我永远挂牵，情海中开

根據最新的基因圖譜分析，發現 AY.4.2 在英國佔所有病毒的比例不斷上升，由9月大約 4% 增至11月超過 12%。 熱片顯示 AY.4.2 的傳播力比原子 Delta 更高。他又指英國整體成年人接種疫苗的比例高，但涉及 AY.4.2 的個案近期仍然有上升趨勢，值得高度關注。有英國人員擔心疫苗對 AY.4.2 的保護力比原始 Delta 低，否則傳播比例不會有上升。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舉行第六日，會議地點格拉斯哥有大批民眾遊行。瑞典環保少女通貝里期間上台演講，她批評氣候變化大會失敗，只是公關操作，認為當權者需要覺醒。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承諾碳中和以及落實削減排放甲烷，通貝里認為這些承諾充滿漏洞，無視歷史排放和氣候正義，指目前需要的不只是2030年或2050年的目標，最重要的是往後每個月和每一年制定目標。他認為不能夠用最初導致陷入危機的同一方法來解決危機，指26次的氣候變化大會講了幾十年廢話，反問這些廢話帶來了什麼改變，認為應該立即前所未有地大幅削減年度排放量。美國總統拜登表示，輝瑞研發的口服抗新冠藥物可以大幅降低因為新型肺炎住院和死亡的風險。拜登表示，美國正是加速擺脫疫情大流行，如果輝瑞的口服藥物能夠獲得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的授權，將會能夠確保過百萬劑藥物用於治療患者。美國輝瑞藥廠公布新研發新冠病毒口服藥物的第二、三期臨床試驗中期分析結果，發現成年患者在出現病徵後三至五日內服藥，重症住院或死亡機會率可以降低 89%， 效果明顯較服用安慰劑的組別為佳。美國前國務卿鮑威爾的喪禮在華盛頓國家大教堂舉行，他的靈柩覆蓋美國國旗，由軍方儀仗隊送入教堂。喪禮上奏出鮑威爾生前喜愛的歌曲，包括阿爸樂團的 Dancing Queen 等。出席的政要包括總統拜登伉俪、前總統喬治布殊以及奧巴馬夫婦。至於曾經被鮑威爾批評的特朗普，以及早前入院治療現正康復的克林頓未有出席。出席的亦包括前國務卿貝克、賴斯和希拉里、前國防部長蓋茨和現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等。鮑威爾的兒子在喪禮上致辭，表示父親是一名優秀的領導者，成就非凡，其他人要去學習和模仿他的性格，以及他作為一個人的榜樣，他們可以努力做得到。鮑威爾在上個月18日因為新型肺炎並發症逝世，終年84歲。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天气相当温暖，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9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日间相当温暖，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一显著转凉，随后几日天气干燥，早晚清凉。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日是11月6号星期六，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本港首次发现 Delta AY.4.2